港独问题咧，换咗人真系解决唔到嘅，因为系由你撩起噶嘛，即系港独之父梁振英呢个称号，你估浪得虚名嘅咩？咁你撩起咗，嗱我哋听听咧，寻日阿胡国兴咧点样提港独，同埋对比翻咧当年梁振英点样提港独吓。 我再重申一次，喺学校里边宣传港独咧，呢、這个绝对唔系言论自由嘅问题，尤其系中学生咧喺呢个问题上。事實上，冇乜嘢係好討論嘅，好清楚，無論係歷史啊、政治啊、憲制安排、基本法嘅規定啊等等咧，香港係國家不可分離嘅部分，有乜嘢討論嘅餘地呢？咁樣， 港獨咧就已經違憲嘅，應該就係違憲噶啦。但係咧，我未見過嗰啲人，我唔知道佢實證個內容係點樣。我好想嚇、我而家當眾咁多人面前都講，我好想見佢哋。問下佢哋喂，點解噶？你解俾我聽嚇、我真係好想喎、我唔係講假嘅喎、希望佢解釋俾我聽，你想搞乜嘢嚇？佢、解釋到，如果我係滿意嘅咧，可能我會話聽你嗰個唔係港獨嚟都唔定咧，我係願意咧係聆聽各人嘅意見。 大家幻想一下，如果由胡国兴做行政长官，在处理港独这个问题，一开始他是用这个态度，今时今日港独会不会炒到这么热呢？我肯定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胡国兴更加不会在施政报告拎个学院出来提。那所以大家要知道呢，港独问题是存在，但是一个人会撩他出来，同一个人想办法去缓和他，令到了解多些他们听什么呢，就是个处理方法是可以令件事有天渊之别的。